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89集，邀请狗仔朋友。宋体四号的字不大，但十分清晰。叶师兄上次跟秦冉的反应堆报告评级，早就达到了研究院预备证四级研究员。他才27岁，这个年纪达到正四级研究员已经是比一般人要早好几年了。谁知道这一次结果下来，他又直接升到了正三级。研究院上上下下这么多研究员，正三级的研究员平均年龄基本上在40岁左右，除了廖院士这种的少数天才。如果说叶师兄的名字其他人还能接受，那么下面秦冉的名字就直接让人震撼了。副二级的研究员比叶师兄还高了一级。文件下面盖的章就是研究院的，基本上不会有变动。也就是说，秦冉刚进研究院就是副二级。实验室内都是在物理界有造诣的人，在这之前，这些教授们预料的最高是研究员三级，谁知道一下来就是一个副二级研究员。副二级以上的研究员不是没有，但是要在前面关上一个21岁，那含金量就不一样了。一个21岁的副二级研究员，只要以后的路不出偏差，将来成为研究院的几大巨头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。吵闹的实验室安静下来。 那宋绿婷我记得进研究院也才副三级研究员吧。 好半晌之后，一人默默开口，其他人面面相觑。他们早就听说过秦冉的名声，京大 bug 冉果然名不虚传。21岁的副二级研究员， M 州点名的天才，难怪国内物理界最近震动成这样。一群博士教授安静了一会儿之后，又开始讨论起来。实验室内其他人激动兴奋，然而江院长却是皱了皱眉。一边的叶师兄也有些飘飘然，原本他在奋斗三年差不多能达到正常的研究员四级标准，谁知道这才几个月啊，他就直接越过四级，直接到了正三级研究员。全场最淡定的要数秦冉，他只是站在一边看了一眼那张喜报下面盖了章的名字，方振博。他低头，眼睫垂下，继续看廖院士给他的总结，手上拿着笔，指尖削薄苍凉，把叶师兄没有总结出来的重新规划。兜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秦冉拿出来看了一眼，是程温如的消息，询问他晚上有没有时间去程家。程老爷子上午就一直等他，年后他一直就在实验室，也没有去程家一趟。程温如询问程俊，程俊不太理会他，只让他好好去管程家的事，他就只能询问秦冉了。秦冉往桌子后面稍微靠了靠，指尖敲着手机屏幕响了好半晌，才回过去两个字，可以。晚上六点，实验室的博士教授走了一大半，只剩下七个在跟廖院士研究秦冉那五个人的项目。这个点秦冉跟廖院士等人说了一声，直接离开。江院长跟周颖还有叶师兄三人送他出去，其他人沉迷项目不可自拔。秦冉已经看到程俊停在路边的车了，实验室空调开得很大，又靠近反应堆，又闷又热。秦冉出来也没有戴围巾，连大衣的扣子都没有系。他走到最后一级阶梯，朝三人挥了挥手，准备要走的时候，忽然又想起来什么，他侧了侧身。江院长、周博士、叶师兄，你们一号有时间吗？我有私人的事情。 一号应该有时间。 一号京大开学， 江院长事情一向很多，但秦冉找他，他的时间肯定能腾出来。叶师兄跟周博士这些天都没有休假，高强度的工作两人也顶不住了，正准备休假呢。听秦冉这么说，他们俩准备月末休两天假。 小师妹，你不会又有什么项目了吧？ 叶师兄看了秦冉一眼，顿了下，不过连 ICNE 这个顶级项目他都参加了，他已经是一个经过大风浪的夜明桥了，秦冉再有什么项目他觉得自己也能稳得住。 那倒没有，就是一个宴会，我跟你们说过的老师。 徐校长的帖子还没有到他手上，秦冉的手摸了摸下巴说道。秦冉算了一下，他圈子中的朋友实际上也不少，南慧瑶、林思然他们加在一起就十个了。至于陆之行他们，知道他要接管研究院，可能会直接气死。当然，不只是这个原因，陆之行喜庆，他单独请他吃一顿就行了，这种宴会他自己都烦，更别说请他来了。秦冉跟三人再次道别，他拉开副驾驶的门坐上去，程俊车内的灯开着，正低头按着手机在给谁发消息呢。看到秦冉上来，他不慌不忙的一本正经的把手机关了。我那个朋友要请吗？秦冉靠着椅背，手上拿着手机，略微思索。这些人情世故他是向来不太懂，又一直嚣张惯了，想到什么做什么。程俊拧了车钥匙。 哪个？ 狗仔那个。 给你送药的。 程俊一笑，将车开到大路上。 他也在京城。行吧。 秦冉点头，他拿出手机，翻出合成的微信，发过去一句。一号有时间吗？本集已播讲完毕。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